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我的天哪，你在干嘛呢小群姐姐？ 我在练声，你不知道吗？ 嗯， 我每天都要在广播电台里，在公众号上，在微博里，微信上，给小朋友讲故事 啊。是的， 所以我要做练习啊，就像跳舞的人也要练习跳舞啊。 啊，对呀。 跑步的人要练习跑步啊。 哎呀，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的声音有的时候很高。 对啊。 有的时候很低。 对啊。 有的时候很粗。 对啊。 有的时候很细。 对呀。 哎。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在练习呀。 怎么练呢？ 你看啊，我们为什么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呢？ 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声带，对不对？就在嗓子里面。 摸到了，摸到了。 它呢，就像两根橡皮筋一样。 对。 我要想发出很细的声音呢，我就要用肌肉把它拽长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了。 什么肌肉？烤鸡？ 不是那个肌肉，是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运动的肌肉。 哦，用手拽的？ 不是用手拽的，是它本身就可以动的。 哦， 所以当我想发出很细的声音呢，我就把嗓子的肌肉拽得紧一点儿，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啦。当我想要发出很低的声音呢，我就把肌肉把它放松一点，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了。 有意思，有意思。 所以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呢。 啊，真的。哎，如果说你现在用一句话，比如说，唐耳朵，你现在想吃胡萝卜吧？你试试用很低到很高的声音说一句又一句。哎， 好吧，先来一个最低的啊。 唐耳朵，你想吃胡萝卜吗？ 哎呦，好像大笨熊的声音。 再来一个。 唐耳朵，你想吃胡萝卜吗？ 哦，好像鸽子姐姐的声音。 唐耳朵，你想吃胡萝卜吗？ 这有点老巫婆的意思嘛。 唐耳朵，你想吃胡萝卜吗？ 啊，这蝴蝶妹妹。 唐耳朵，你想吃胡萝卜吗？ 哎呦，这个又是什么声音呢？好可爱，我好喜欢听啊。哎，小青姐姐，以后你就这样跟我说话吧。 你真的要我这样跟你说话吗？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高洪波为我们创作的。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朋友高洪波和陈月琪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蝈蝈的日记。这是一只蝈蝈，也许你见过它，也许你听过它。蝈蝈可是一个撑杆跳的高手。蝈蝈做梦的时候会梦到妈妈做的早餐很好吃。蝈蝈和蟋蟀比赛掰手腕的时候，它可得使劲儿点才能赢。蝈蝈有的时候会在土里挖出宝藏来，它会送给它的朋友一束漂亮的花。蝈蝈还会表演舞台剧，它的大肚子胖胖的，不过演得不错。就是这只蝈蝈，你想认识它吗？小群姐姐来带你读读它的日记吧。6月18日， 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我做了一个好玩的梦，梦见自己得了跳远冠军，是全学校的冠军，因此我多躺了10分钟，想多在那个梦里待一会儿。嘿，你知道有个成语吗？叫做回味无穷。 6月20日， 我上昆虫小学的1年级啦。我们的校长是威武的螳螂先生， 副校长是声音高亢、喜欢不停地说话的蝉先生。我喜欢副校长，不过我对校长有点害怕，他的那两条大大的带着大刀的手臂真让人害怕。 6月30日， 我最爱吃妈妈做的早餐，每天的早餐都不一样。哦，能做好吃的早餐的本领可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的。我的同学小蟋蟀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餐都是炸红薯须根，哦，天天吃一样的东西，简直吃的要吐了。 7月2日， 今天我出门闲逛，在豆子地里，我见到了一只拿着铲子的蝼蛄，它总是匆匆忙忙地翻着地，好像在地里寻找什么宝贝。我问蝼蛄：“嘿，你在找什么？”它神秘地对我说：“ 哦，土地是个宝库，我正在这里寻找知识。” 知识会埋在土里吗？真是奇怪的蝼蛄。 7月6日， 我喜欢在雨中，特别是在小雨中散步，每片豆子叶都是我的雨伞。哼，躲在豆子叶的下面，雨几乎淋不到我。有时候我的须子上落了几滴雨珠，再洗洗我的脑门，这种感觉真是美极了。 7月18日， 今天在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同学磕头虫，哦，他是我的同桌，哦，不管语文老师竹节虫在讲什么，我的同桌磕头虫总是不停地点头，咯哒咯哒咯哒咯哒。竹节虫老师终于忍不住了，问：“ 嘿，磕头虫同学，你为什么总是乱点头啊？” 我的同桌点着头说：“ 报告老师，我没办法，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这个习惯，就是不停地点头点头。” 我笑了，我说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词，嘿，我想这是遗传。 8月4日， 我最喜欢上的课是体育课，因为我的跳远能力超强。今天我在沙坑里破了一个昆虫跳远记录，我跳出了80厘米。体育老师圣甲虫惊呆了。 嘿，我说，蝈蝈同学，你的体育潜能真是了不得。 不过老师说的潜能是什么？难道是和潜水和游泳的能力吗？真是不明白。 8月6日， 今天我碰上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蝴蝶同学是我心中最漂亮的女生了。她说：“ 嘿，蝈蝈，你这个身材如果生在唐朝，那真是最让人羡慕的。” 我问他为什么是唐朝呢，结果他告诉我：“ 我听说唐朝人喜欢胖子，在唐朝越胖的人越有魅力。至于现在吗？” 蝴蝶同学摇摇头飞走了。他是说我很胖吗？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失望的感觉了。 8月8日， 我的大肚子确实是我家的遗传，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都是天生的大肚子。我爸爸因为肚子比所有跟他一样大的蝈蝈都大，所以我妈妈才爱上他的。 除了肚子大，还因为我爸爸跳得又远又高。最后我爸爸悄悄告诉我， 其实儿子，当时我追你妈妈的时候，是我的歌声吸引了她，我唱歌可好听了。 8月12日， 我爸爸告诉我，蝈蝈的故事能让许多诗人和作家很着迷，因为蝈蝈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号，叫做北方田野的歌者。真奇怪，什么叫歌者呢？我问爸爸，爸爸，什么叫歌者？我爸爸说， 就是了不起的艺术家。 8月13日， 今天我开始努力练习唱歌了。不过我们蝈蝈唱歌用的不是嗓子，而是翅膀，怎么样，很好玩吧？ 8月23日， 今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梦见一只大老鹰在我跳远的沙坑里张着嘴，我一跳就跳进了他的肚子里。我吓醒了，妈妈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 宝宝别怕，老鹰吃不到咱们的，因为人们喜欢蝈蝈，真的，放心吧，我的宝贝儿。 8月24日， 人们喜欢蝈蝈吗？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赶紧了解了更多关于这件事情的内容。我发现人们给我们做了用竹子编的小小的笼子，把我们放在里面，冬天天冷的时候还把我们放在温暖的怀里，他们只是为了听到我们优美响亮的歌声。看来人类真的喜欢我们蝈蝈。 8月28日， 今天我提前从蝈蝈学校毕业了，我被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带回了家。他长着白白的眉毛，白白的头发，他真的用竹子做了一个小小的笼子给我，真是个温暖又舒适的家。我很幸福，他很喜欢我。 蝈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新家。在离开昆虫学校的时候，好多同学都对蝈蝈依依不舍，特别是磕头虫和蝴蝶，他们大声地对蝈蝈说， 嘿，大肚子蝈蝈同学，千万别忘了我们。 对对，千万别忘了我们。 我们的蝈蝈很不舍得对他们招招手，告诉他们， 我当然不会忘记你们，我的记性很好。 再来听听蝈蝈的最后一篇日记吧。8月29日， 今天我在一株幸福树的枝头上振翅高唱，老爷爷听得好开心呢，他为我吃香喷喷的米虫子，还有甜丝丝的胡萝卜条，这让旁边的一只八哥很嫉妒我。我知道作为一只蝈蝈，我有了一个自己的新家。我爱你，养蝈蝈的老爷爷。对了，我也爱你，小八哥。 这就是蝈蝈的日记了。听完他的这一本日记，你是不是跟小群姐姐一样，已经知道蝈蝈的生活了？他吃饱之后肚子就会变得更圆更大。我得说他真是天生的歌唱家。 他睡在老爷爷为他铺的树叶的床上，他一直珍藏着他的毕业大合影。哦，对了，蝈蝈还告诉小群姐姐一件事情，那就是， 嘿，小朋友们，我喜欢写日记，以后我要一直写下去。 小群姐姐， 嗯， 如果有一天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不到了，怎么办？ 打电话接不到了，那有可能是我在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 那我就等你到有信号的地方再打一次。 你可以给我写一封电子邮件嘛？ 哦，对呀， 因为我在任何地方只要登录我的邮箱都可以收到啊。 哦，是吗？ 对呀。这不是很简单？ 那你的邮箱是 小群姐姐的汉语拼音，然后圈圈 A 163.com。 哦，小群姐姐的汉语拼音圈圈 A， 然后163.com。 对啊，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我就可以收到了。 嗯， 唐耳朵，你有电子邮箱吗？ 好像还没有啊。 你要不要申请一个电子邮箱啊？ 啊，对对对， 我帮你申请一个电子邮箱，这样你就可以给我写邮件，我就可以给你回邮件，然后我们就可以通信了。 用笔跟纸，然后怎么就圈圈 A 了？ 电子邮件不是用笔和纸写的 哦， 而是用电脑写的。 那麻烦你先教教我怎么用电脑好吗？ 疼耳朵，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和她的姐姐在家聊起来了姐姐在大学里面的经历。呱呱非常的感兴趣，她问姐姐的一个问题是， 姐姐，我没上过大学，你快给我们讲讲大学里都是什么样的老师，讲课好玩吗？ 姐姐一脸抱怨地说，哎呦喂，好玩什么呀，别提了，我还以为这个考试不及格呢。我们解剖老师上课不精彩，全班70个人几乎听的人很少，基本上都在玩手机。结果下课的时候，这老师突然对我们说， 同学们请注意一下，我就说一句话啊，下课把你的手机交上来，你们的手机剩下的电量就是你们的期末考试的成绩。 昨天下午放学的时候，看见两位小朋友在争执，吵着吵着有一个吵不过了，就对另外一个说， 文斗还是武斗？ 另外一个说， 文武双全，敢比不？ 于是就看见这两个人一边掰手腕，一边背唐诗三百首。有一天，妈妈把电动车放屋子里边充电，呱呱趁机就爬上去做骑车状，是那种骑事儿的，蹬了有那么10几下吧。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对妈妈说， 妈妈，我终于知道你上班有多辛苦了。 妈妈很困惑，紧接着呱呱又补充对妈妈说， 骑电动车硌得我的屁股好疼啊，让我喷饭。